是心中喷发的爱，风轮水来，是我和天空的对白，微弱的声音唱出我最善良的期待，春暖花开，这是我的世界，是生命如水，有时平静，有时澎湃，穿越阴霾，阳光洒满你窗台，其实心 火柴天堂这首歌一开始就用木吉他奏出了干净的前奏，没有复杂的伴奏和过多的音效处理，线条明朗而旋律忧郁，仿佛故事开始的旁白吸引并带领我们进入正题。它不需要用复杂的伴奏乐器以及饱满的音效来吸引听众，一起来听到这首《火柴天堂》。 还能走多久？有谁来买我的火柴？有谁将一根根希望全部点燃？有谁来买我的孤单？有谁来实现我想家的呼唤？每次火柴微微光芒，看到希望，看到梦想，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，她说你要勇敢，你要坚强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慌张，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。每次点燃火柴微微光芒，看到希望，看到梦想，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，她说你要勇敢，你要坚强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慌张，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。妈妈牵着你的手回家，睡在温暖花开的天堂。当中前

歌曲《历史的天空》是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的片尾曲，由毛阿敏演唱，其苍凉而荡气回肠的曲风也奠定了历史咏叹歌曲的巅峰。一起来听到《历史的天空》。 荒芜了烽火边城，岁月啊，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。姓王谁人听啊，声衰起无凭啊，变换了时空，聚散皆是缘。荒芜了烽火边城，岁月啊，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。姓王谁人听啊，声衰起无凭啊，变换了老时空，聚散皆是缘啊，离合总管情啊，难忘生前世啊，何计身后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

有人经常可能会思考，是相见不如怀念，还是怀念不如相见呢？想起过往那些纯洁而羞涩又有些缠绵的感情，此时的怀念也许就是我们对生命的理解和追忆了。但是需要记住的是，回忆只能是回忆，珍惜眼前人才能成就此刻的美好时光。一起来听到相见不如怀念。 我才发现你不活在不同的世界，放了我吧，放了我的一切，忘了我吧，忘了那激情的沉默，忘了我吧，就让我们活得轻松一点。或许我在下着雨的夜还不愿意想起你的脸，啊，今天不如怀念，就算你不了解，我只能对你说声再见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听到来自郁可唯《时光正好》。 那是正好的时光。 的对方，命运一声不响跟我们投降，把通往幸福的方向变成各自流浪。我爱你啊，很想念很感谢有你的夏天，没有人说谎啊，可是这会擦掉沉默的话。很爱你啊，比承诺比眼泪比正好时光，我站在那年那夜那一天，你不来我不来。 听雨的过往，模模糊糊泪贴在眼眶，雨来一趟天上到人间，哭到断肠还要怎么样。街上行人匆匆，见影想逃亡，三下恋人漫步幸福的片段。哦，爱好难，回头不见不散。不管爱从哪里来，不论痴心已不在，满城风雨满城灾，在眼眶，雨来一趟天上到人间，哭到断肠爱要怎么样。街上行人匆匆，见影想逃亡，三下恋人漫步幸福的片段。哦，爱好回头不见不散。 乘风雨满城彩，值得等的人不该。不管你从哪里来，下来，失了凝望成感慨。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，不论真心已不在。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。天边落下来，湿了凝望成感慨。 请不要人不来，我们的天空不再晴朗，看那阴霾来得奇怪。地球人要去想一想，这地球已经变坏，我们的海洋不再一样，带来灾害值得无奈。 我尊重生态，但天地不在，美好的世界说拜拜。不爱这地球，等于背叛地球，人类的路怎么走？ 想一想，这地球又去换换，自然生态继续破坏，发生灾害，人类的悲哀。 我尊重生态，但天意不在，把什么留给后代？不爱这地球，等于背叛地球，人类把地球出卖。尊重生态，蓝天已不在，美好的世界说拜拜。不爱这地球，等于背叛地球，人类的路怎么走？ 不尊重生态，蓝天已不在，把什么留给后代？ 不爱这地球，等于背叛地球，人类 救出英雄者，就黎明于水火。论三国手游，当有史诗之战场，激变之智谋，无双之动作，